么好悲哀，谢谢你的慷慨，是我自己活该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，你只要被期待，不要真正期待。怎样的表白才不是独白，独白我没能耐转身走开，难道新鲜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，还为你流下泪来，这怎么是爱。 张学友，如果这都不算爱。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如果这都不算奇闻怪事的话，已经没有事情算了啊。在南极，人们发现了一块保存了100年的水果蛋糕。这块蛋糕是100年前有一个探险队带到南极去的，那到现在已经有100年了，它是一个水果蛋糕。那发现它的人还说这块蛋糕闻起来还能吃。但我觉得啊，你说如果一瓶酒是100年前保存到现在的，你打开来之后就会想说，哇，好想喝呀。但是一块蛋糕保存了100年，你就会想说，哎，那再放100年吧。白兔爱又爱。 真的是眼泪吗？这算不算回答？为了什么宁愿没有想法，就坦白承认吧，是自己太傻。哦，竟然为你梳直我的长发，不接任何电话，天真的准时回家。回家啊，别让我再

作再重，走完了再重组。也许放弃掉一些，活得很轻松，我却不再是我。我不愿一生晒太阳最后，咸鱼也要有梦。我没有任何天分，我只有梦的天真。我是神，我是蠢，我将会证明有我一生。 天咸鱼这首歌，欢迎回来，这依然是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，陪你一路上唠唠嗑听歌。小蜜蜡留言说，我也有艺术天赋的，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作文没写，被老师点名让我读我的作文，我就拿起我的空本子有模有样的现场编了一篇我的作文，老师还说我写得好呢，我是不是一种天赋？哎呀，这是一种天赋哈，当然这是一种懒的天赋。辛晓琪，两两相望。 人多微笑的话，像一番人世变幻，到头来输赢又何妨？日与夜会消长，富与贵难久长，今朝的容颜老于昨晚。一间房一字宽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？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待忘。浪滔滔，人渺渺，青春鸟飞去了，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游。风萧萧，人渺渺，回到山中草，爱恨的百般滋味随风摇。眉间发

合唱《另一个天堂》。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楚永松留言说呢，他说我觉得做艺术的人，人的性格应该是很随和很憨厚的，当然这是他觉得啊。在天堂里的梵高听到了这话，露出了自己的耳朵，容祖儿正好。 你错过某个眼神，错过某某的吻，再在此刻都来吧，要迟来多少祝福，透支多少勇敢，现在翅膀起风了吧，每分钟该如何度过，青春最美好的几刻。

些思念，思念着你的脸。我可以假装看不见，也可以偷偷的想念，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。那是个宁静的夏天，心里面宁静的夏天，知了也睡了，安心的睡了，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。 梁静茹这首歌《宁夏》呢，收录在她那张《燕尾蝶》专辑当中，是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来让你听到的。当时应该没有想到啊，在这张主打苦情歌的专辑里头，这首俏皮小女生的作品会这么的受欢迎。而之后呢，很多的女孩子会在唱歌比赛当中来选择唱这首歌，只是有一个尴尬的地方，就是这首歌的前奏非常长。于是我经常会看到很多女孩子在说：“各位评委老师好，我要为大家演唱《宁夏》这首歌曲。”之后要在台上足足的傻站一分钟的时间。所以以后挑选歌曲来演唱的话呢，请你一定要做足心理准备了。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，继续来听，这是2012年 Wake Up 专辑当中这一个声音很有辨识度的男歌手倪安东的歌《失败的分手》。 想说如果你能够走向幸福，我再苦也会祝福，想再亲亲你，从此就要陌路，灵魂始终漂浮，一瞬间忧伤在左铭心刻骨，忍不住泪眼模糊，失败的分手，我应该宽容却在伤痛，你应该怎么却哭着抱歉倒在我怀中，失败的分手，我恨自己像最石头挡住了你去幸福的路口，与你复活，忍痛忍口忍受，我却在白天放空，夜里发作，可思念当成心魔，一瞬间忧伤太多，铭心刻骨，忍不住泪眼模糊，失败的分手，我应该宽容却在上走，你应该等我却哭着抱歉倒在我怀中，失败的分手，我恨自己像最石头挡住了你去幸福的分手，给我的错，是因为你边走边在游，我伪装。

伤了你的记忆力量。 品味一零三三，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我是自由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。喜欢在 Apple Store 上面来付费购买 Apps 的朋友，你们注意到一件事情了吗？在近期，苹果的应用商店 App Store 以及是 Apple Music 正式支持微信支付，也就是说之后苹果用户购买应用或者购买音乐会员的时候呢，又多了一种付款的方式。新增的支付方式目前已经全面支持 iOS 10.3 以上版本的用户使用，同样的用户呢，也可以在苹果电脑上面对于 iTunes 进行同样的设置。 你从那通向这片月光下，一轮美满城市般的老街上，你我走过的地方，那段斑驳的砖墙，如今到底什么样，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， 将苹果的应用商店呢已经支持微信支付了。当你打开苹果的 App Store， 你会发现一个显影的微信支付已开通的提示框，点击之后呢将会出现绑定微信支付的步骤，但是其实你不需要看这个事无巨细的教程，直接拖到页面的最下端，在下方的快速链接当中出现绑定微信支付的入口，然后选择微信支付之后，页面就将跳转至微信界面进行验证，输入微信支付密码之后就已经绑定成功了。这个时候你就会收到一封来自 App Store 的邮件，提醒你已经成功绑定了微信支付自动扣款，

一直往外走，一直一直一直向前冲，一直一直一直用心的追求，这是我人生的宇宙，一直一直一直看内容，一直一直一直在等候，这是这是这是你一生的温柔。一起不怕任何的天敌，我其实需要你的关心，一直一直一直没想走，一直一直一直等结果，原来我是朝彼此的方向在走。 林俊杰爱的鼓励，雷克斯今天跟你说到 App Store 支持了微信支付，这也是 App Store 在去年11月接入支付宝支付之后新增的又一个中国主流的支付方式。大中华区呢，目前也是苹果互联网服务业务的主要收入来源，而根据腾讯财报，目前腾讯微信和 WeChat 用户总数量已经突破了 9.63 个亿。马化腾呢则说，微信的线下支付频率已经超过了支付宝。就在今年的8月2号，苹果的首席财务管理曾经对外表示，付费服务用户数量在过去的90天达到了 1.85 亿，增加了 12%。而其中苹果音乐和 iCloud 的营收增长呢相当可观，而他也认为这都归功于引入了包括支付宝在内的更多支付方式。看来接下来微信进入，他们收入将更加可观吧。 前微凉繁华落地成霜，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 悠悠桃花凉，前世路你怎舍下，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 两两夜色为你思念成凉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望，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胸，翩翩芳菲如水流。 如梦飞 用心上，足够三生三世不应成双， 不应成双 在水一方。 杨杨月色为你思念成风，化作春泥和云中， 千岁月铺满爱人袖，翩翩芳菲如水流。 两两天意为月一生花色，落入凡尘相情中。 世界一度经典难了，这有的心还有几分前人的河。 两两三生三世花然如梦，许的年份感泪痕。 若是回忆不能再相认，就让情分落九成。 爱把友情

受伤人。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。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，继续会在节目当中跟你来分享到能量好音乐。有些歌即便非常抒情，但是它带给你的那种能量，也会因为它所承载的那部电视剧或者电影所带给你更多的冲击力。我们听到这是来自李若曦的作品《滂沱大雨里》，这首歌呢也出现在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当中的第27集，配合剧中的情境细腻婉转，节奏呢就更加自由，而这首歌也同样的富有都市气息。来听听这首作品吧，《滂沱大雨里》，稍后见。